阳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王孙富贵？怕什么见女情结？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爱恋恋意，爱恋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王孙？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什么王权富贵？怕什么戒律清规？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相随，愿今生长相随，长相随。